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0.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0.10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7，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家卫健委发布全面推行生育登记网上办理，精简手续材料；2021年市政府办理政协提案1205件，意见建议吸纳率近90%；2022年服贸会市场开发工作启动仪式暨合作伙伴授牌仪式今天举办。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完善生育登记制度是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内在要求。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关于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精简生育登记事项，全面推行网上办理，强化人口信息共享，推动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意见指出，夫妻生育子女的均实行生育登记，夫妻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也可在生育后补登。意见表明，各地应当把生育登记和出生信息统计作为出生人口监测的重要途径，推动健全覆盖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人口监测体系，密切监测生育形势和人口变动趋势，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提供信息支撑。今天上午，市政协常委会上，市政府秘书长戴彬彬通报了市政协13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工作情况。市政府系统共办理提案1205件，占全市提案总数的85.2%，所提意见建议吸纳率达87.2%，比去年增长3.6个百分点。承办案件都已按期办复。据了解，市政府在提案办理当中坚持高位推动，各副市长领衔办理18件重点党派提案，6类52件市政协领导重点督办提案，协调解决问题，审定办理报告。64家承办单位均召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办理工作，局级领导牵头办理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的提案183件，同比增长22.8%。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市政府还着力办好委员反映突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提案，推动解决企业减负、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热点难点问题270项。2022年服贸会市场开发工作启动仪式暨合作伙伴授牌仪式今天举办，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你好，佳佳。 你好，主持人。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2022年服贸会有什么样的新亮点呢？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意味着2022年服贸会市场开发工作正式启动。那2022年服贸会将会新增一些新主题，重点围绕双碳目标的达成，推进数字化，为企业提供平台。另外呢，还将继续聚焦前沿科技的自主创新，深化改革方面，继续给企业创造新型平台。还会结合京交所成立1周年。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融资平台，还有呢，就是会增加赞助商层级，丰富回馈内容，综合服贸会筹办实际定制差异化的回馈服务方案。那么在今天的启动仪式上，还为服贸会战略合作伙伴、特许经营商、支持单位等授牌。作为首批特许经营商之一呢，北京工美集团负责人告诉我说， 在今年服贸会上，工美集团提供了服贸会的口罩以及今天用于授牌的奖牌等等工业美术的设计和制作。那么成为特许经营单位之后呢，对于企业本身的宣传推广作用也非常明显。工美集团也借着这个机会和京东集团达成了合作，并且和原来的合作伙伴像北京银行、中国银行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另外呢，工美集团也表示将会立足北京，辐射全国，在工美加文创、工美加体育、工美加科技等方面有更多的发展。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肖佳佳的介绍，再见。 再见。 市经信局今天在数字北京大厦召开北京市关于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和北京市关于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对双十六条政策进行了解读。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你好，蔡和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专精特新企业是什么，本市针对这些中小企业有哪些扶持政策呢？ 咱们说的这个专精特新就是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特征的中小企业。虽然他们是中小企业呢，但是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实力并不低，所以本市会加快推动这个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和高质量的发展，力争到“十四五”末的时候，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500家，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5000家。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呢，北京也会提供服务包定制服务。为此，本市会支持企业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支持企业积极申报这个颠覆性的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以及成果转化项目。对项目设备购置、房租还有研发投入等等，它是分档次的予以支持。第一年最高支持200万元，第二到三年呢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通过接榜挂帅和赛马的方式来解决企业关键核心和卡脖子技术的难题。另外呢，资金的支持不仅这些，根据这个若干措施本市还会支持企业申请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化技术改造项目，对于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最高3000万元的奖励。那支持将老旧厂房等存量产业空间改造为企业研发或者是生产用房，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会给予最高500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补助或者是贴息支持。那支持特色园区建设、中式打样和共享制造等产业支撑平台，按实际建设投入给予最高500万元的资金补贴，那并根据服务绩效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励。另外呢，围绕龙头企业的薄弱环节，组织企业开展接榜攻关和样机的研发，根据项目投入给予最高5000万元的支持。另外呢，对不新增用地扩大产能的企业，在符合条件下可以适当提高的容积率。主持人。 好的，感谢蔡和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0.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0.10摄氏度。目前全路网交通指数3.2，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 金州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